172集代话。 薛远没办法回京城，更难的是驿站现在不送信了。 这怎么能成？这岂不是过了一个年之后顾元白就会完全忘了我了？ 薛远想到这里，当即大步走出了营帐，黑着脸驾马追着驿站的人而去。还好北疆的风雪大，驿站的人不敢走得快，薛远没过一会儿就追上了驿站的人。他驱马上前，打着好脾气的客气道： 你们驿站真的不往京城送信了吗？ 驿站中的官员眉毛眼皮上都是层层的雪，大声喊道： 大人，我们是真的不送信了，这天太冷了。 这话我可没听见。 他突然勒住马翻身下来，快步上前，伸手拽住了驿站官员的马匹，然后手指往下一勾，让人弯身。驿站官员看着他高大的身形就心里发怯，乖乖弯下了腰。 大人啊，您这是有什么事吗？ 啊，我是想跟大人你商量个事儿。 薛远因为着急没有穿棉衣，身上的衣着在冰天雪地之中让别人看着就觉得冷，但他的手却很有力，修长被冻得微微泛红的五指抓着驿站官员的脖子衣领，免得这人直接逃跑，好声好气地说： 啊，这位大人，要是我有一封着急的信必须要往京城送的。 只要是与边关战事有关，会有专人朝京中送去的。你要是有急信，得看是哪个方面的了。 行，我就送战事相关的信。 我必须得问出来是怎么回事。 只有主将才有在年底上书奏折的权利。 薛远笑眯眯地收紧了手，在驿站官员惊恐的表情之中彬彬有礼地道： 我不送信了，我只往京城传去口信。驿站中来往的人数不胜数，总有人会回京述职，你们不去，总有人会去。我只有一句，去跟圣上说，关于薛远的事，不要相信那批人口中说出来的话，包括其他姓薛的人，包括常玉言。 京城终于在一月份的时候下了雪，雪连续落了三日，在大雪纷飞当中，有一人冒着雪天进了京城。他裹着披风，戴着厚重的帽子，层层白雪落在肩头。此人偶尔抬起一眼去看京城道路边的两旁人家，生疏地在其中找着记忆之中的府邸。鹅毛大雪四处飞舞，京城的道路上却没有积雪的痕迹，厚雪俱被扫到了道路的两旁裸露出来的平整路面上，时不时有慢腾腾的马车和裹成球似的孩童经过。这人驾马也驾得极慢，在京城之中慢悠悠地看了半个时辰，找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时，他的披风已经成了沉甸甸的雪色。府邸主人出了府门就笑骂道： 好你个林之城，我们等着你多少时间了，你怎么现在才到？ 林之城下了马笑着问道： 你们 快进来吧。是我们，除了我，知道你回京了的人都已经过来了。 片刻后，众人坐在火炕上，围着中间的饭桌吃吃喝喝，说笑之声不断。看着如今气质沉稳却还不失正气的林之城，都是有些眼底湿润的。 圣上不是让你年后回来述职，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 哎，我心中也着急，好不容易见到了曙光，又怎能不急？况且我又未有家人牵绊，自然可以随时起行上路。你们这床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还透着热？ 这是圣上弄出来的东西，叫做火炕。你可知道什么叫火炕？ 知道，自然知道，我看到你们的文章了。我刚刚在京城之中转了半个时辰，发现许多条偏僻狭窄的小道，如今也铺上青石板了。 是，你不知道，京城中变了许多。 确实啊，我一路走来，已经很少看到有乞儿蜷缩墙角了。 那便等用完饭后，我带你去京中再看一看吧。 好。 不久，顾元白也知道了林之成回京述职的消息。三日后，他将林之成招到了宫中面圣。在林之成行礼的时候，顾元白特意打量了下他。林之成人已三十加，是快要到四十的年岁，正是龙精虎猛的年龄。他虽然做过海盗，还是海盗魁首，但身上并无匪气，眉目之间正气凛然，很正儿八经的一个人。顾元白和他叙旧了一番，这旧自然是从先帝时期开始叙起。顾元白看过林之成以前写给先帝的书，语气很直接，不讨人喜欢。顾元白原本已经做好了他不会说话的准备，不过没想到经过这五年的磨练后，林之成的话语已经缓和了许多，偶尔还会说些让人捧腹大笑的妙语。闲聊之后，林之成就说起了水师一事，顾元白点点头，悄悄俯首。 朕同林大人同样是如此想法，水师之众不输陆师，奈何对于训练水师的将领，朕一直找不到合心意的。 圣上的意思显而易见，这句话说完，林之成心中就有了些激荡，他沉声抱拳。 若圣上不嫌弃，臣愿为圣上尽犬马之力。 哼，好，朕得林大人如得一珍宝。林大人，大恒的水师就交给你了。 是。 等说完正事之后，林之成本应该退下了，但他突然记起了一件事。 圣上，臣经过驿站时，曾被驿站官员托着要捎一句话带给圣上。 哦，是什么话？ 似乎是一位将军所说的话，但这位将军是谁，驿站的人却忘了同臣说。他说，请圣上不要相信那鄙人口中说出来的话，无论是其他姓薛的人还是常语言。 薛远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